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37集，小玲出事，秦家嫡系折腾不起了。车上，秦冉靠着副驾驶后座，眼睫垂下，眼睑下面有些微微的青色。他上车的时候，眉宇间还带着显而易见的躁意，这会儿倒是消散了很多，垂着的眉眼倒是少见的安静。车窗外灯火阑珊，安静的车内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只响了一声就被程俊直接按掉，是秦冉的手机，打电话的是陆兆颖。他想了想，把车停在路边，又拿着自己的手机下了车，给陆兆颖拨了个电话。 什么事？ 他靠着车门，随手点了一根烟，语气散漫又敷衍。那边的陆兆颖顿了一下。 我不是打给秦小冉的？算了，都一样。你告诉秦小冉，让他别忘了我们明天早上10点约好的见面。 见什么面？ 程俊伸手弹了弹烟灰，他抬头看马路对面的路灯，神情懒散。 就我妈，死活都要见他。 陆兆颖那边正靠在床头，腿上还搁着一台电脑。他扯了一下自己额前的紫毛，语气悠悠的。 俊言，说起来你是不是跟我爸说了些什么？ 从他回京城后，就莫名其妙地被陆家人拉回去培训加班。程俊走到垃圾桶边，把烟按灭，挑眉道： 没有，不是我，挂了。 说完也不给陆兆颖反应的时间，直接把电话挂断，然后重新回到驾驶座启动车。这一番动静，秦冉也差不多醒了。他靠着车窗扯了扯身上的黑色毛毯，语气中还带着一些鼻音：是陆兆颖？ 是他。 程俊把车开到大路上，修长的手指敲着方向盘。实验室到公寓也不远，秦冉醒了就没有继续睡，他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。微信上倒有不少信息，叶师兄的有，南慧瑶楚恒他们的也有，还有高中几个同学的消息。秦冉往下翻了翻，最后停在了秦岭的微信上。最后一条消息还是他中午发过去的程俊的录屏，秦岭还没有回复。秦冉手指敲着手机屏幕，略微思索，直到下了车，秦冉还有些不在状态。程俊抬手按了一下电梯的门，看他一眼。不是。秦冉将手机一握，轻轻敲着下巴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小林可能又觉得你猜。这么晚没有什么人，电梯门很快就开了。程俊继续看他，没有出声。翌日星期六早上7点，秦冉起床，蹲在窗边的程木听到声音，不由往后看了看，诧异道： 哎，秦小姐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？ 秦冉按了按眉心，他走到饮水机边倒了一杯温水。我先去一趟云锦小区。 好。 程木去厨房把秦冉的早饭端出来。 俊爷早上6点就去博物院了。 冬天冷，他早上起来没有叫秦冉，只是吩咐程木到了点把他送到陆兆颖他们约好的地点。程木以为秦冉要9点才醒，没想到他7点就起来了。厨房还有一份程金的早餐，程金今天不上班，起来的比平常要晚。程木把他的那份早餐直接端给了秦冉。秦冉吃完就去换衣室，穿了一件外套，又拿好围巾出来，在柜子边转了转，拿了一串钥匙。 秦小姐，你今天要自己开车？ 程木拿着水壶从卫生间出来，就看到秦冉一边换鞋一边把围巾挂在了脖子上。秦冉抬了抬眼：是啊，有问题？ 可…… 程木张了张嘴。我走了。秦冉朝后面懒散地挥了挥手，拉开门出去。程木剩余的半句话这才吐出来。 可俊爷说你开车太危险了。 他看着被秦冉关上的大门，没敢说什么，只拿出手机点开微信，翻出程俊的微信号，发了一句话过去。发完之后，程金拖着步伐从楼下上来，直奔厨房。一分钟，程金从厨房出来，问程木： 我早餐呢？ 程木拿着水壶装死。星期六早上并不堵车，秦冉八点不到就站在了秦汉秋门前。他扯下了围巾，伸手敲了敲门，没几秒钟门就开了。开门的是阿文，他看到秦冉面色一变。 小姐。 他似乎是熬夜了，眼睛有些血色。嗯。秦冉嗯了一声，然后看向他身后。小林他们呢？整个屋子有些不同于寻常的安静，他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眉。 是小姐来了吗？ 秦管家立马从大厅里面出来，他的面色看不出来与以往有什么不同。让阿文走到一边，他说： 啊，快进来。阿文，去给小姐泡杯茶。 他侧身让秦冉进来。阿文什么都没说，直接去厨房给秦冉泡茶。秦冉坐在了沙发上，他围巾还挂在脖子上，接过阿文递过来的茶，冰凉的手渐渐有了一些温度。这里就你们两个人吗？ 二爷出去买菜了，刚刚才走。小少爷跟库克老师一起去学习了。 秦管家笑了一下，他眉眼温和地看向秦冉。 啊，你要留下来吃饭吗？二爷回来看到你啊，一定很高兴。 秦冉没说话，他只是端着茶杯，低眸看着杯子中绿色的茶。周边的气势一下子沉下来，秦管家脸上的表情也一点一点开始崩溃。就在他要绷不住的时候，秦冉忽然笑了一下，他把茶杯放下，直接站起来。我就不吃饭了，待会儿还要见一个朋友。把秦冉送出了门，秦管家才靠着门慢慢地滑下来。他伸出满是沟壑的双手捂住了脸，神色有些激动。 秦管家，你怎么一点也不跟小姐说？ 阿文眼睛发红。 六爷要晚上的飞机才到京城，这个时候没人主持大事，你要我怎么跟小姐说？ 秦管家摇头，他放下手，眼眶红了。 你没听小少爷说了，他现在忙着自己的研究实验，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。小林现在还在手术室，情况不知如何。要是被他知道了，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事。 秦管家再傻也知道秦冉真正看重的是谁。此时换成秦汉秋或者秦修晨任何一个人都好，偏偏是秦陵。连一直老实巴交只想着搬砖的秦汉秋都变得秦管家不太认识了。秦管家难以想象这件事要是被秦冉知道，他会弄出多大事来。京城的水这么深，秦陵这件事的背后肯定有秦四爷的运作，秦四爷的背后是欧阳家。秦管家靠在门上，平定了很久才站起来。 你把电脑带上，我们去医院。 阿文拿了电脑，秦管家直接拉开门。门外有一道身影逆着光，秦管家只能感觉到他身上冰凌的气息。秦冉伸手把围巾往下拉了拉，一双清凌凌的眼睛看着秦管家，深邃空寂，脸上没有任何情绪，黑发搭在眉骨上极具寒意。哪个医院？ 他神情状态太不对劲了，秦管家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研究院附属医院。 是你们家那个秦四爷？秦冉看秦管家一眼，秦管家面色一变。 不是。 秦冉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转身直接走向电梯，黑色的风衣划过一道弧度，眸色凛冽。秦管家连忙追上去。 小姐，六爷要下午才会回来，你的安危同样重要，别冲动行事。秦家嫡系折腾不起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